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有这样一块传奇之地，它的名字叫做亚特兰蒂斯。相传，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它曾经拥有巨额的财富和极其发达的超级文明，至今令人难以想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突然之间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一个千古之谜留给了人类。数千年来，人们为了找寻它，一直在苦苦地探索着，并且争论不休。最近有消息爆出，美国科学家在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和中东的叙利亚之间的茫茫大海下面探测到了这个神秘之城亚特兰蒂斯。人类文明史上这个最大的疑团之一能否因此而解开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亚特兰蒂斯一夜消失的文明。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梵蒂冈城保存的古代墨西哥著作抄本和印第安文明的作品中，有过类似的叙述。地球上曾先后出现过四代人类，第一代人类是一代巨人，他们毁灭于饥饿；第二代人类毁灭于巨大的火灾；第三代人类就是猿人，他们毁灭于自相残杀。后来又出现了第四代人类，即处于太阳与水阶段的人类。处于这一阶段的人类文明毁灭于巨浪滔天的大洪灾，而现代科学认为，在洪灾面前，地球上或许真的存在过一片大陆，这片大陆上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在一次全球性的灾难中，这片大陆沉没在了大西洋中，而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大西洋底找到的史前文明遗迹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个假说。在民间的说法中，人们把这片陆地叫做大西洲，把孕育着史前文明的那个国度叫做大西国。其实科学界早就给这片神秘消失的大陆命名了，那就是沿用了柏拉图提出的名字，叫做亚特兰蒂斯。美国航天飞机中有一架名为亚特兰蒂斯，意为大西洲，但是世界七大洲中并没有叫做大西洲的大陆。那么这个亚特兰蒂斯指的是什么呢？话说1967年的一天，美国一名飞行员在大西洋巴哈马群岛低空飞行时，突然发现在水下几米深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物体。次年， 美国一考察队在安德罗斯岛附近海峡发现了一座古代寺庙遗址，长30米，宽25米，呈长方形。在比米尼岛附近海峡5米处发现了一座平坦的经过加工的岩石大平台。考察队从而断定，在遥远的过去，巴哈马群岛一带的海底曾经是一座用岩石修筑的大陆城市。有些科学家还在大西洋底的好几个地方发现了岩石建筑物，其中有防御工事、墙壁、船屋和道路。而这些海底建筑物的排列和形状与传说当中的亚特兰蒂斯非常相似。科学家们根据种种发现加以推测，已经消失了的古代大西洲亚特兰蒂斯可能就沉没在了波涛滚滚的大西洋底。没有任何事情能像亚特兰蒂斯大陆之谜那样长久地挑起人的幻想。自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次将这块大陆向外介绍以来，人类就被那谜一样的地方所迷住了。柏拉图在他的书中写道，大约在10000多年前，大西洋上有一座岛屿，面积比北非和小亚细亚加起来还要大，人口2000多万，这就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是希腊神话当中海神波塞冬的广大岛屿，这座岛屿被分割成为10份，由波塞冬的5对双生子共同统治，而长子亚特兰斯当然也就以盟主的身份成为了王中之王。而这座岛屿也以第一代国王亚特兰斯之名被称为亚特兰蒂斯，也有人称它为大西岛或者大西洲。亚特兰蒂斯的面积有40万平方公里，北部为崇山峻岭，南部为广阔的平原。亚特兰蒂斯最精美的建筑是首都的王宫，宫殿当中有用黄金装饰的雕像，王宫周围有3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跨过运河就进入王宫当中的神庙。神庙的内部全部用金、银、铜以及象牙装饰，供奉着海神波塞冬。按照柏拉图的描绘，王宫建成后，每一位继任者都会大兴土木，对王宫进行改造，直到王宫的华丽和精致程度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此外，这里还有祭祀用的巨大神坛。柏拉图说，亚特兰蒂斯人拥有的财富多得让人无法想象。他们最初诚实善良，具有超凡的智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开始派军队征服周边的国家，生活也变得腐化，道德沦丧。而他们的行为最终激怒了众神，众神之王宙斯一夜之间将地震和洪水降临在大西岛上，亚特兰蒂斯从此就消失在了大海之中。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有这样一块传奇之地，它的名字叫亚特兰蒂斯。相传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它拥有巨额的财富和极其发达的超级文明，至今令人难以想象。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突然之间却消失了，于是一个千古之谜留给了人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人类探寻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事实上，亚特兰蒂斯的故事经过口口相传，到柏拉图时代已经存在了9000多年，而柏拉图坚信亚特兰蒂斯是真实的历史。由于柏拉图在古希腊受到尊崇，而他在描绘亚特兰蒂斯王朝时记述的都是现实的社会生活，而不是传说当中的那些巨人或者魔女，所以人们对他的描述是深信不疑。到了19世纪，一些神秘的预言家告诉人们，亚特兰蒂斯不仅存在，而且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亚特兰蒂斯人乘坐每小时能飞100多公里的飞船巡查领土，用一种叫做菲里尔的燃料产生推力，有一点像现代的喷气式引擎。 这些充满了想象力的描述更增加了亚特兰蒂斯神秘的氛围。寻找这个消失帝国的不仅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1931年，德国纳粹曾经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探险活动，指挥者就是德国纳粹党卫军军官希姆莱。他相信亚特兰蒂斯不仅存在，并且德国所谓纯种的雅利安人就是亚特兰蒂斯人的后代。他认为找到亚特兰蒂斯就可以凭借他超自然的力量称霸世界。然而这次探险活动却一无所获。尽管曾经有很多学者提出过亚特兰蒂斯只是像柏拉图这样的古人一个虚幻的杜撰的理论，但从古至今还是有很多很多人对它的存在是深信不疑。亚特兰蒂斯的传说曾经激发过无数人的创作灵感，包括写出了《海底两万里》和《80天环绕地球》的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和动画巨头迪斯尼公司都曾经以亚特兰蒂斯作为创作素材，甚至连德国纳粹魔头希特勒也对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很感兴趣。其手下海因里希·希姆莱为了讨主子的欢心，曾经依照希特勒的口味导演了一出雅利安人种是亚特兰蒂斯后裔的闹剧。1882年，美国人康纳利的研究成果《亚特兰蒂斯》出版了。他坚信亚特兰蒂斯的确存在，并且提出了金字塔现象。在非洲，公元前2700至2500年间，埃及人建造了金字塔。在墨西哥，玛雅人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建造了金字塔。而在亚洲柬埔寨的吴哥窟，也发现了建造于公元12世纪初类似金字塔的建筑。虽然他们的建造时间相差了几千年，但风格却惊人的相似。康纳利指出，柏拉图曾经提到亚特兰蒂斯有许多高大的尖锥体建筑，他认为世界各地的金字塔都起源于亚特兰蒂斯。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建筑都是与星座相对应，吴哥窟对应的是天龙星座，埃及狮身人面像对应的是狮子星座，金字塔对应猎户座。这种和天象对应的方式说明他们都是按照公元前10500年时的恒星排列格局来建造的。康纳利推测，在公元前10500年的时候，地球上曾经有一个发达文明时期，这就是亚特兰蒂斯最辉煌的时期。埃及文明、玛雅文明以及吴哥窟不过是散落到各地的亚特兰蒂斯后代人对祖先的一种纪念。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预言与著名预言家埃德加·凯西的预言有些细节上非常一致，但也有相异之处，特别是有关于亚特兰蒂斯的灭亡有着很明显的不同。柏拉图认为亚特兰蒂斯的灭亡是在一日及悲惨的一夜发生的，而凯西却认为亚特兰蒂斯的灭亡是经过前后三次大畸变所造成的。首先，在公元前50000年时发生了最初的异变，虽失去了大陆的一部分，但还持续着亚特兰蒂斯的繁荣文明。接着是在公元前15650年所发生的第二次异变，这时大陆被分成了数座巨岛，人民纷纷远走他乡。在公元前10000年，最后的异变发生了，以超文明为誉的亚特兰蒂斯终于经不起如此大的畸变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在第一次、第二次畸变后的移民及逃过最后异变大难不死的亚特兰蒂斯人却广布在世界各地，亚特兰蒂斯超文明的遗产渡过了远海，促使了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兴盛。从柏拉图以后，有关亚特兰蒂斯的书是数以千计的，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空谈，不过有一些书籍是有着科学根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真正的科学发现使大西洲这块消失了的陆地逐渐摆脱了它神话的色彩，成为了历史当中更引人入胜的事实。 历史 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立志探索亚特兰蒂斯奥秘的研究者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同亚特兰蒂斯的地理位置有关。1675年，瑞典人鲁布德克认为这个被水淹没的陆地就在他的国家里，另有一些人说他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的位置上。德国人伯克认为南非一带是亚特兰蒂斯的地方，而法国人德里尔德萨尔则提出高加索就是从前的亚特兰蒂斯。后来177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成为巴黎市长的巴伊曾经断言亚特兰蒂斯在现在的斯匹茨卑尔根群岛。这最后一种假设是1946年由伯德探险队的考古学家们提出来的，他们在南美洲的西边太平洋底发现了一片陆地。但是50年代初，一位名叫于尔根·施帕努特的年轻牧师声称，他在赫尔戈兰岛附近北海水域发现了消失陆地的遗迹。如果相信柏拉图的技术，那么亚特兰蒂斯应该是沉没于直布罗陀海峡的外侧，也就是说这座梦幻中的大陆是沉入了大西洋的。但是若无视柏拉图的技术的话，那么亚特兰蒂斯应该也有可能处于大西洋以外的地域。有人做过统计，那大概有1700处，而其中最有可能的是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和爱琴海的桑多里尼岛。1900年英国的考古学家亚瑟·艾邦斯在荷马视为丰饶岛屿的克里特岛上着手挖掘，而他们果真也挖掘到了与猜想相符的米诺亚王大宫殿。这座宫殿的面积为4000平方公尺，是一栋3层楼高的建筑物，内部除了有石柱支撑的天花板和楼梯之外，还有巨大的武器库、战车库、粮食仓库、国王的宝车，以及塞满了记载着文字的粘土版的古文饰等等。极富变化的各个大厅当中都用壁画、彩色的浮雕装饰着，毫无疑问这里就是米诺亚文明的中心地。但是克里特岛虽然被岩石所埋没，但是并未沉没于海中。1967年希腊考古学家史匹利顿·玛丽纳托斯挖掘出了可以解决这个矛盾现象的新遗迹，那就是位于克里特岛往北约120公里处的桑多里尼岛。虽然今天的桑多里尼岛只不过是由3座小岛所组成的火山岛，但是在以前它是个直径达18公里以上的圆形岛屿。原来的桑多里尼岛因为公元前1490年左右的一场火山大爆发使得岛的中央部位被炸毁，所以才变成了今天的3座小岛。从厚达50公尺以上的火山灰下所发现的亚克若提利遗迹确实与克里特岛相同，全都有雄伟壮观的石造建筑物、壁画、湖等等，而且也残留着米诺亚文明的遗迹。但是它是否就是亚特兰蒂斯却还有很多值得争议的地方。至今关于亚特兰蒂斯的地理位置争议点最多的有下面这几处。一、塞浦路斯说，一名自称神话学以及古代研究专家的美国探险家罗伯特·萨马斯特在其出版的《发现亚特兰蒂斯》一书当中则认为有歧视，并以柏拉图的描述作为其研究的主要根据。他说柏拉图提供了亚特兰蒂斯的具体线索，当中45个线索显示它位于塞浦路斯南部海域，并称海洋影像显示的塞浦路斯古代地貌与柏拉图的描述相吻合。 萨什更说自己找到了很多柏拉图曾提及过的地方，包括一个长方形的平原，中间就是亚特兰蒂斯城。他的理论中心是地中海盆地古时曾经发生过洪水大灾难，这个说法同柏拉图说有个大洪水吞没亚特兰蒂斯岛的说法是相符合的。其中人们猜测亚特兰蒂斯存在的理由是全世界的金字塔建筑源于亚特兰蒂斯，是亚特兰蒂斯毁灭后亚特兰蒂斯人将这些文明传播于世界各地。第二，克里特说，另一个说法是认为亚特兰蒂斯在克里特岛，因为英国考古学家埃文斯于二次世界大战前发现了位于克里特岛上的大规模遗迹，而且再加上北方的一个圆环状的小岛席拉岛上发现了现在已经成为内海的火山口，以前曾经是一个小岛的证据，因此有人怀疑席拉岛正是亚特兰蒂斯传说的由来。因为据研究，约公元前15世纪席拉岛上的圣多里尼火山发生了一次大爆发，爆发导致火山口上建立的文明城市被毁灭，同时引发了海啸。这次火山喷发使得原本仰赖贸易的麦西尼文明受到了重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而支持这个说法的人认为柏拉图把数字弄错了，因此整个数字夸大了10倍以上，900年变成了9000年，4万平方公里变成了40万平方公里，所以才变成了这样一个传说。第三，南极说，支持这种说法的人以考古学家兼作家格雷姆·汉卡克以及兰斯·弗列里亚斯为代表。这个说法是认为亚特兰蒂斯应该是在南极半岛，并以地壳滑动说来解释亚特兰蒂斯的毁灭，认为亚特兰蒂斯不只是受到了火山等等灾难，紧接而来的是严寒，从而导致亚特兰蒂斯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故乡，而南极半岛随后也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第四，直布罗陀说，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地理学教授克林纳·吉亚德认为，柏拉图在书中描述的亚特兰蒂斯位于今天的直布罗陀海峡一带。克林纳研究了人类在19000年以前从欧洲向北非移民的历史，认为在亚特兰蒂斯大陆存在的时期，直布罗陀海峡有高于海平面的陆地存在，而亚特兰蒂斯大陆就在今天的安达卢西亚和摩洛哥之间。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有这样一块传奇之地，它的名字叫亚特兰蒂斯。相传，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它拥有巨额的财富和极其发达的超级文明，至今令人难以想象。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突然之间却消失了。于是，一个千古之谜留给了人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人类探寻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位置，学者们是争论不休，他们隐约感到这块陆地关系到人类起源的奥秘。很多学者在调查、比较、研究，在考虑柏拉图著作的含义。几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取得了进步，离探索的目标已经不远了。20世纪，德国的学者尤更·休邦特主张，亚特兰蒂斯位于易北河河口海面的海格兰特岛附近，也就是位于北海。这个说法的最大的根据是荷马的叙事诗《奥德赛》当中的记述。北海周围是于公元前12世纪左右因发生大地震和洪水而大为改观的，但是如果是公元前12世纪的话，那就与柏拉图的记述有极大的差异。他认为柏拉图所说的9000年前应该是9000个月之物，因为埃及的历法是以月份来计算的，对此有些历史学家也认同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休邦特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极高的评价，但是如果将他的发现立即和亚特兰蒂斯结合在一起的话，他的资料似乎还不是很齐全。后来人寻找亚特兰蒂斯的脚步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过，